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高明骏在2008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现在回家》。说到高明骏，很多人都会记得当年他红遍了大江南北的一首歌曲，叫做《年轻的喝彩》。那其实在那之后呢，他也会在音乐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尝试，就比方说这张06年的专辑《现在回家》。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这个风格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呈现啊，应该说也是高明骏在音乐道路上的一种不断的探索。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现在回家》所描述的就是少年在岁月的磨砺当中慢慢成熟的这样一段心路历程，从最初无比的想要追求梦想，到后来慢慢的返璞归真，成为对家的依恋，我想也是人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感悟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新加坡歌手郭美美带来的歌曲《100种孤独的理由》。 天气有点闷，心情有点沉，仿佛窗棂上的灰尘被时间不经意忘了，饭菜都冷了，最爱的电影放完了，这才意识到天暗了，今天我又是一个人。 这是新加坡歌手郭美美带来的一首歌曲《100种孤独的理由》，展现亲熟女的情感世界，讲出了就是女生在面对难过的时候，无奈或者是受伤或者是委屈或者是释然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内心的情感世界。一百种孤独的理由里面有没有一条说到了你的内心呢？接下来听到的是费玉清在2010年《天之大》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费玉清的音乐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啊，刚柔相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首就是很有中国诗韵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被他诠释起来也的确是恰如其分。 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再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地上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哀怨，轻轻唱离愁，

有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触犯法度，还有人靠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真爱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谁会无私帮助，义无反顾？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真爱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 人是有社会性的，所以呢，你是需要有和他人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不管说是和同事、朋友、同学，还是说和这个社会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群居动物，当然人性的复杂也不是说一首歌曲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熟悉的歌曲啊，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 SHE， 他们在2009年《爱的三温暖》专辑当中翻唱了齐豫和潘越云的一首歌曲，叫做《梦田》。哇，这首歌曲实在是太为经典了。种桃种李种春风，我们一起在 SH 的这首梦田当中感受一份梦的美好吧。 一首歌神奇浮现，像一双暖暖的手拉住你的肩头，每一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一个人心里一个心里第一亩田。

李杜1994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宁愿做个傻女人》。好像太过精明的话，是不是会错失幸福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啊，好像幸福都是那么的有一点点幻觉的感觉啊，就好像是不像是真的一样，所以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好像想要多挽留一点点。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当你》，这首歌曲呢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啊，那是林俊杰作曲的，后来在2010年林俊杰的《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当中特意的翻唱了这首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跳，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几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心